你们老夫妻为什么老了老了总是口角？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，我娘也不同意您这样做。爹爹，我不愿说过多的话，您比我聪明的多得多呀。现在朝廷的大兵眼看就调来了，剑山蓬莱岛有一场血战就在眼前，您考虑没考虑？就凭您手下这点人马，就凭着所谓的这点英雄豪杰，能不能救得了您？他们能不能扭转这个局势，打败年羹尧，打败佟林、佟海川？恐怕不能吧。现在剑山无非是混时光，苟延残喘，混一天说一天，迟早有一天必被官军所破，到那时候爹您怎么办？作为您的女儿，作为您的骨肉，我不得不把心里话全说出来。爹呀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您老人家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要能听女儿的，赶紧降到旨意，把剑山蓬莱岛大门大开，请钦差大人年羹尧到剑山来，您了该领什么罪就领什么罪。我想当今皇帝康熙是您的兄的，你是他亲哥哥，骨肉之情他不见得就对您下毒手，你要能承认错了，到那时候把性命保住，咱们一家人还是一家人，亲骨肉还是亲骨肉，就是粗茶淡饭过个安稳的日子也是不错呀，何必受这种煎熬，何必挺身走险呢？爹呀，你要再不醒悟可就来不及了，错过这个机会可就没有了。女儿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爹爹你着想，给您老人家留个退路，不怕您生气，我把实话再告诉您吧。看见那个漂亮的小伙没？他叫金莲花凤旗，乃老剑客关斗关九公的高徒，女儿我已经以身相许，这是我未来的丈夫，我是他的妻子，我有了依靠了，我不能看着爹我不管呐。倘若老爹爹能诚心改过，张芳和凤琪愿意去见钦差大人年羹尧，把您的事情详详细细讲述一遍，您还能从轻发落。爹，您听明白了吧？哎呀，英王听完了气的眼前发黑，身子一晃，好悬没栽倒了。你还呸！兰芝啊，死丫头啊！行，你哪是我女儿啊？我也不是你爹呀。正因为现在形势紧迫，才需要我们一家人抱成个团儿，同心齐力，把年羹尧给击退，把佟林给战败。没想到还没怎么地呢，你先动摇了啊！你还舔个脸跟我说你以身相许是为了你爹，你真不要脸呐！我告诉你丫头，你爹早就横下一条心了。 要么我就干，就干出个名堂来，要不干我就彻底不干。现在你叫我什么啊？请罪认罪，你怎么合起来的？你把那康熙说的也太好点了。哦，我认了罪他就能饶我呀？啊，换句话说，他饶我我也不干。我是一杆子戳到底，至死不回头，只能进没有退了。到头来顶多剑山被打破，顶多我掉脑袋呗。这一点我早考虑过，但使我最痛心的是，外观的人到了现在还为我玩命，我的亲生骨肉倒反对我了。兰芝啊，你爹白疼你了。既然你不念及骨肉之情，我哪里还有你这样的女儿？你分明就是我的仇人呐！拿命来吧，你给我打得着哟！过去，把这个小贱人的头颅给我砍下！喂，怎么？你敢抗旨不遵？他们。是，巴德高一看这差事太难点儿。我刚才寻思一推二六五没事儿了，你看这么多人，英王怎么就选中了我了呢？巴德高没办法，硬着头皮过来。公主啊，你看你把你爹气这样，你不对呀，你把这事想得太悲观了。你怎么就看着剑山能完呢？他完不了啊。我也不是给公主鼓气儿，咱们剑山并非是孤立的，咱们还有好朋友，是万龙藏风岛的。除了万龙藏风岛，还有谭家庄啊。等等等等，我不必细说了。英王深谋远虑，早就策划好了，剑山能守则守，不能守就把它放弃了，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咱们一起还可以退到万龙藏风岛。官军到了那会儿就傻眼了，背后还有不少的高人支持你爹。孩子，大概你心里没底了，你发空，所以你才这么做的。我说这话你明白了吧？啊，看把你爹气那样，认个错吧。只要把张方、金莲花、凤琪献出来，你爹这气儿也就顺过来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还是他的女儿啊。啊，你爹够瞧的了，你快去赔个不是吧。 废话， 巴德高，我没有什么错可承认的，我的话已经说完了，听也在我爹，不听也在我爹，我是不能改变的。我要送不走张方，送不走凤琪，我们三个人愿意同归于尽。公主，要这么说我可没可说的了。方才你能听见你爹让我来杀你，我不忍得下手啊。我怕英王有后悔的那天，所以呢再多说了这么几句。倘若二公主真不听，我先赎罪了。你可别怪我老朽，可要翻脸了。 呸！我没什么可说的。 英王在后头听得清清的。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拔得高啊！ 你也想气死我不成？连我的旨意都不听了，你还不下手，等待何时？ 遵旨。 把大高把脑瓜一扑着，心一横，脸变了色儿了，腰板拔个倍儿直。 公主，对不起， 燕王的旨意我可不能不听啊，我可要下手了。这家说着话，在当兵的身上要我一把腰刀来。那燕王有旨意砍他的脑袋，拿别的不行，这把腰刀锃明刷亮，抬靴子底儿蹭了两下。公主，我数一二三，你再给您个机会，要数到三声，你也再不认错，我可真下家伙了。公主没动弹，把德高这汗都出来了。公主还没来，刚想喊第三，还没等喊出来，金莲花凤栖溜就窜过来。凤栖在后头听得清楚，暗挑大拇指，罢了罢了，兰芝姑娘为了我一片痴情，把一切全豁出去。我干嘛？我装气迷啊，在旁边看哈哈笑，那是人干的事儿吗？推开把德高，发出最后的警告，如果公主再不言语，要下手了。他知道公主不会武艺，一伸手脑袋不就搬家了吗？我怎忍心看着二公主身首异处？因此金莲花大吼一声，飞身已经跳过去了。公主，谢谢你的心，我没法再说旁的，请您到后边休息，把他交给我了。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。张芳还把脑袋一拨，对，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说的话呢。公主放心，要活活在一起，要死死在一起，何况咱们还死不了。多等张芳都抱着侥幸心理，凤琪跳过去，不容分说，跟把德高站到一块儿。你看这个把德高对公主有顾忌，跟凤琪他没有，心说小伙子，这你可是找死。英王在后头看着呢，这我要把你给整死，给英王出了气，就立下大功一件。机会焉能错过。抡起这把弯刀来，刷刷刷就下了绝情。凤琪闪展腾挪，空手进白刃，打算夺他的家伙。他也明知道在这种形势下活不了也跑不了，都是人家的人。您别忘了，墨鱼临死还吐吐墨，小鸡儿临咽气还抖了抖了膀子，何况人乎？这人就得折腾折腾，死也不能那么老实了。凤琪到了现在也豁出一切去了。哎，正在没分胜负的时候，就听这剑山蓬莱岛这周围就开了锅了，咚咚扑咚咚咚咔咔咚咚咔咔咚咔，大地都颤了几颤。英王大吃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到处都是火光。那报事的人呢，都说不出话来了，都也不知怎么跑到英王近前的，啪啪啪啪，可了不得。官军从四面八方冲进剑山， 冲破了咱们多少道防线呢，杀进来了，王爷快跑吧。英王富昌啊，听了这话之后，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蹬空，眼前发黑，是金灯乱转，哎呦，到现在没脉了，心里刷下空了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马德高哪有心跟兰芝伸手了，转回身来架住富昌，王爷随微臣逃命。架着富昌也不知道奔哪儿跑了，一看东北有条毛毛道，像比较肃静似的，奔这条道他们就下来了。张方、金莲花、凤琪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就是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咱光说张方、金莲花、凤琪怎么被困公主府，怎么定亲事，就没表外边的事情。公馆的钦差大人年羹尧见佟林一去未回，心如火烧，前者张方代替年的人分兵派将，五路派兵全派下去了，能不采取行动吗？左面有桃园陶洞天率领的水师营，右面有段家庄的神枪镇八方段登、段洪亮率领水师营，正面有铁山铁将军率领的官军，三路人马集结好了，就等待最后的命令。年羹尧不下令，三路大军不敢出动。哎，偏巧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西安将军岳钟琪派来五千援兵，而且呢还送到前敌12门轰一大炮，这玩意可了不得。要想打这种大战，没炮哪行？那炮是战争之神呐，军队之威。要想攻坚战，没这玩意玩不转。这12门大炮，这一运到了，人们是斗志昂扬，精神就长起来了。年羹尧是立刻下令，连建州的人马再加上西安来的援军合得一起10000多，再加上天险庄、段家庄那些庄兵，加在一块就15000多，可谓是人多势众。所以命令一声，三路进兵，大炮给开着道，这一下攻进9转18弯，打坏了水师营的联防，才冲进建山蓬莱岛。这就乱了套了，就到处是战场，到处是喊杀声，到处是火光啊。所以有人这才给英王送的信。咱不表旁人，单说英王富昌啊，俩脚都不沾地了，不知道怎么跑好了。一边跑一边跟马德高说，老剑客，我得回王宫去一趟。王爷，您回去干什么？我家还在那儿呢，我的玉玺也在那儿呢，很多东西都没在身上，我得回去去拿呀。法德高一听啊，这人到现在就犯神经了，命都保不住了，还顾得了那么许多？王爷，现在跑还来得及，